When I saw your face, you know my heart just fell. I don't know this feeling, know it all too well. And you know it, baby, none of us can hide from lov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Say what you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Baby, I'll give you more.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Hello， 欢迎来到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啊，此处大家可以听到有一个除了我之外的声音吗？嗯，现在可以听到了，淡淡的吉他声。所以大家会知道，虽然看到这个直播间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坐在你的面前，但是我并不寂寞。好，我要切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另外一个小伙伴在哪里。嘿，这是今天的表演嘉宾庞岩老师，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吉他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应该有一种叫做琴瑟和鸣的说法。那我们今天呢是声音和吉他的共鸣，希望可以给你在这个夜晚带来一点点治愈的效果。看到很多人进到了直播间里啊，点个名吧，我可以弯腰爱，还有疯癫二三三，思彤，愿梦不醒。嗯，看到你们听见了，问好了，还有很多个一见钟情。所以今天很特别，因为我们是面对面，虽然我看不到你们，但是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名字，看到你们的名字就知道，看到那个形，那个符号，还有就是那个名字的形状，就好像看到你们的脸一样。嗯，还有啊，华姐经纪人孙红雷，欢迎你们进入到一块杰克堂的直播间，进入到今天的十点答录机。关于十点答录机，这是2018年的一个新节目，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所以杰克堂主持的十点答录机的部分会在周六和周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钟和大家见面。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我不想马上告诉你，因为我想可能每个人听了这两天的节目之后就会有自己的答案了，这是我希望的。那在周六，上来应该先抛出一个话题。我觉得，哎，大家有没有能看到话题？我要给大家点一下我们的话题，这个大全景，看我的直播间，是不是很大？但是，哎，好像刚好看挡住我的脸，对，在这里，嗯，哎，老师的吉他配合特别好，对，就是要这种化解尴尬的状态。好。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18岁，我想对你说，这是我今天的主题了。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前段时间大家应该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很多人晒了18岁的照片，我其实也特别想晒，但是后来发现确实在自己的这个电脑当中找不到了，因为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留住回忆的人，只能在朋友的相册里面翻到，然后都是剪影啊侧影什么的，所以就没有发出来。但没有关系啊，我们记得18岁那个自己，记得18岁时候发生的那些种种，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蹭个热度，虽然已经冷了。18岁的自己，我想对你说。先来听首歌吧，听完歌之后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杰克堂的故事盒了。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和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骗，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暗淡，纵容着人性的碎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

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要去先道晚安了，那就先晚安啊！不管你选择在什么样的时机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不管你选择在什么样的时机来听听 FM 九八二，希望可以有我陪着你。 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相信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离离远一些。 对，点到这儿之后，我本来想看一下，所以熟悉一下直播间之后发现，诶，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刚才的歌呢就被我这么无情的切断了。没关系，让我们继续，因为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好，有音乐就有故事了。其实一直以来他自己一个人都过得挺舒服，和父母关系和谐，从来不缺朋友，大家都拿她当一个没开窍的小姑娘。女生之间的男生话题她从来不参与，最多只对自己喜欢的男偶像贡献点花痴的表情。朋友问，难道你从小到大就没有动心的时候吗？她也只是嘻嘻哈哈的打趣说，只是在高中的时候和一个男生去小山坡上背过单词，她也给他讲过作业题，看到男生给别的女生讲作业题，心里还会小小的别扭一下，仅此而已。然后就又恢复到他平时没心没肺的那处表情。嗨，那时候也不懂。最后他归结为这样的一句轻描淡写。可是今天晚上的梦让他不得不回想起了那个场景，他差不多已经忘了。他站在卧室门口，老师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告诉他高三的学习成绩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老师委婉地表达他看到他那个男生走得有点近，虽然是探讨学习，但是这种男女之间的探讨可能并不是必要的。那次将近三个小时的谈话让他觉得羞愧，虽然他说不清楚这羞愧来自于哪儿，好像面对那个男孩时心里泛起的涟漪本身就是一种罪过。他真心觉得忏悔。老师之于他是和父母亲人一样的存在。高三的时候他索性直接住在老师家里，他认定老师是永远绝对为他好的。事实上老师也确实值得他这么认定，也对他无所保留地倾注着照料和心血。所以当老师善意地提醒他不要和男生走得太近的时候，他立刻决绝地斩断所有的可能性，第二天就再不对那个男生说一句话。后来上了大学，那男生来他上大学的城市找过他，他在宿舍里搜索各种理由拒绝见面，因为他答应老师上了大学也要好好学习不谈恋爱。他为自己的信守承诺感到骄傲，他觉得老师说的对，什么时候就要做什么事儿。他理解老师，老师完全是为了他好嘛，希望他最好谈一次靠谱的恋爱就结婚，这样才能保证单纯的他免受伤害。现在他已经大学毕业了，开始工作，于是按照人生日程表，他这个时候差不多该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了，所以老师就帮他物色了这么一个合适的人。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非常非常在乎你。 为什么又梦到那个场景呢？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又出现了呢？那个时候老师是阻止，可是这次明明是鼓励呀。他想不通，就这么失眠了。他索性拿出手机逛逛朋友圈打发时间，手指不停向上滑动，思绪却没有停留在屏幕上。他打开通讯录，下意识地翻到那个灰色毛衣男的名字。不知怎么，他起意想把这个人删除，就像当时那个人从自己的生命中消失一样，不再有任何念想和可能性了。那次他来到他上大学的城市找他，他却没有见他。几年之后，他听说他有了女朋友，快结婚了。他当时就是这么干的。他哭着删除了他的联系方式。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删除，更不知道为什么会难受。而那些被认为是合适的人和事，情绪的反应可能并不是。这么说来，身体似乎比头脑更诚实。想到这儿，他翻了一个身，这注定辗转反侧的陈夜啊。今天的故事和分享完了，不知道大家作何感想呢？首先要先声明一下，今天的故事和提供素材者来自化名丁丁小姐，然后我把它写成了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和大家分享。所以呢，在这里特别特别想和大家来说，我也希望你可以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命当中故事的主角啊。 找到我的方式，我看看啊，找到我的方式啊，在这里，一块杰克糖这六个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博上找到我，给我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期待哦。好，还有一丢丢的时间，让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干嘛。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而我是杰克糖，每个周六日的晚上10点钟到11点钟准时答录机，十点答录机由我来为大家带来。为什么刚才口误啊？因为在这也刚好介绍一下星期一到五的小伙伴周准，主播周准，非常非常帅的一位男生，所以他是星期一到五的晚上10点钟的十点答录机，而我呢负责周末的部分，陪着你们，比如说去吃个烤串啊，跟朋友聚会啊，回家的路上就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了。那今天是周六，也是1月6号的第一期节目啊，2018年的第一期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18岁的那个自己，我想对你说，有什么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的吗？你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方式上找到我，比如说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 FM 收音机当中找到 FM982 来进行收听。如果想看到我的话呢，就是在花椒直播上可以找到，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活力982都可以看得到我。那接下来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要把它交给广告了。刚有人说要听唱歌，没问题，唱歌的事儿呢就交给一会儿下半段，一会儿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是杰克糖，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看看，都有谁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可以看到谁的名字。有虾，还有飞雪，还有刚才看到的，哎，等一下，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没有呢？怎么能没有音乐呢？所以呢，还要隆重的介绍一下，除了我坐在直播间里之外呢，还有非常帅气的、有才华的表演嘉宾庞岩，音乐人，他写了很多我很喜欢的歌，之后我也要放给你们听。今天呢，我们是啊，相当于由吉他和人声来共同完成我们的表演。还要预告一下，在今天节目的结尾，我们还会翻唱一首歌。刚刚大家不是说了吗？要听杰克糖唱歌，所以，但是呢，我们在播放的那些歌我就不打扰了哈，因为大家可能更想听到原版的演唱，所以我们把唱歌这件事情留到最后，所以看看你是不是可以等到最后吧。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不知道大家是从什么时候进来开始听的。这个故事是来自于丁丁小姐，她是一个母胎单身，所谓的母胎单身就是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那么，关于她，你有什么想说的？我们留到明天，因为明天我们还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去解释这件事情，包括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我们怎么才可以变成更好的自己等等等等。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来营造晚间的氛围。所以夜晚的氛围呢，我觉得应该还是用一首歌来作为铺垫比较好。看看选什么歌啊，我就很随性的开始看一看。这首吧，这首歌我很喜欢，叫做 long lost pen pal， 类似于你们以前有没有过笔友啊？就是笔友，一个久未联系的笔友，如果你再联系到他，你会想他在说什么呢？可能那个十八岁的自己就像是一个你久未联系的人，你想对他说什么呢？来自 Hello Safe Ride。感觉的歌，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关于十八岁的自己想对你说什么呢？安玉说，十八岁的自己只能说我很怀念你，时光一去不复返，十八岁的往事留下了很多深刻美好的回忆，天真活泼开朗可爱的同学们一起生活学习，有打有闹有哭有笑，也让我学会了成长。十八岁仿佛是昨天的经历，美好而清晰，你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呢？ Angel 明，虽然我的十八岁已经过去了，但是我无悔，十八岁随心而动。还有傻豹子说，想对十八岁的自己说，马上上大学了，大一大二可以参加社团活动，多交朋友，追剧看电影，但要认真听课，要多看书，要配得上中文系这个名啊，不要到了大三才匆匆忙忙发现失去了两年的时光。香奈里说，首先你真的很棒，但是我不希望你在爸妈老师眼中是个所谓的听话的孩子，听话不是一个好词儿。我希望你能多看看自己的心，他想去哪，然后放心，现在的你依然很快乐。嘿，刚好这条留言念完，然后呢就还挺合适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吉他老师要出场了，然后他会给我们带来音乐的部分。刚才我在偷偷的偷窥了一下，就是我们在放歌的时候偷偷的看了一眼我们的表演嘉宾在干嘛，然后结果在放歌的时候他也在非常非常用心的练琴，就觉得特别的可爱。所以如果你现在是正在听广播的话啊，可能不知道直播间里发生了什么，可能对你们来说主播的生活是非常神秘的，然后会想象话筒前的他，他或他是什么样子，所以有机会可以看到，所以可以关注 啊，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嗯，可以看到我还有抱着吉他的我们非常可爱的老师庞岩老师。嗯，今天我们要聊的是18岁的自己，我想对你说。刚才有看到大家在花椒上面的留言，非常感谢，有夸我可爱的，还有夸漂亮的。嗯，所以这些会不会让广播前的你们有点心动去看一下呢？其实没关系，我觉得不同的收听方式有不同的表达的益处。比如说视频的直播，你可以看到我的眼睛 watching you 看着你，然后有一种对视的感觉。但是听广播也会让人会有产生很多的联想的空间，想象的部分，你可以想象我是什么样的表情，然后我现在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啊，直播间又会是什么样的状态等等等等啊。也欢迎大家在一块杰克堂微博上面找到我，因为我希望听到你们的故事，然后把他们讲出来变成杰克堂的故事盒，然后在广播当中呈现出来给大家听。好了，那让我们来延伸一下好了，关于十八岁，说到十八岁呢，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忆一下子浮现在脑海当中。而我们其实不管是音乐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影视作品也好，当某一个情绪某一个点被触动到的时候，那就是所谓的共鸣吧。让我想起了少女时代，我的少女时代那部电影。所以不如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一个平凡女孩的十八岁。 我想十八岁的我，如果在街上偶然遇到这个女人，一定也会和他们一样毫不留情地嘲笑她。 亚比亚比晚安各位，我是光宇。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长大之后的我们为了生存会变得世故，容易妥协，甚至变得都不认识自己是谁。偶尔你是不是会怀念当时那个单纯勇敢做梦的自己呢？那个你现在还在身体里吗？而那些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你都还记得吗？今天晚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要送给大家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的歌，刘德华的《忘情水》。 曾经年少爱追我， 那年即将十八岁的我，深深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从古至今，这世上的少女大概分两种。 哇塞，她好优雅哦！ 太漂亮了吧？ 好可爱哦！ 受男生欢迎的漂亮女生。看不漂亮的，我是林真心。Sorry， 是现在破盖的这个。如果你是男生，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你们从小到大从不想关心的平凡少女，她的平凡人生。 所以刚刚听到或者是看到这段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自己的十八岁呢？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嗯，可能都会有话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十八岁的那个你，我想对你说。前面还有留言，宇智波波说，我要对十八岁的我说，永远要做一个不服输的人。还有少年不努力，后果很严重。司彤说，如果你不那么善良，就不会有之后的这些不愉快。也正是因为你善良，即使碰到这么恶心的人和事儿，却还是碰到了好心人呢。希望你可以一直这样善良下去。有些东西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做自己，最普通，最真实。逢场作戏说，你十八岁了，也应该被身边的人笑过，或者有人直接在你的路途中远离你。要记住， 有些人是不值得珍惜的，选一条你可以一直走下去的路。记住，现在的我已经有打算了，要是记不住，你去找找你的那四个朋友，别人可能会在你路途中离开你，但是你可不要忘了他们四个。就这样珍惜好眼前的一切。我是15岁的逢场作戏，也是以后的努力啊。原来是这样，所以给18岁的自己也未必是一种怀念的姿态啊，也可以是展望。对，不能剥夺那些未满18岁的朋友的权利。不管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年龄段，你用什么样的姿势，你可以是怀念的，你可以是畅想的，甚至于你现在就是18岁啊，现在也要对明天的自己说点什么，或者是对2018年18岁的自己说点什么，都欢迎你来给我留言。找到一块杰克糖，块的话音随记得是6个字，我再把图看能不能找出来啊。好，就是它了，一块杰克糖，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感受啊，你想对18岁的自己说什么？来首歌吧，嗯，来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嗯，让我想一想啊，我想起来了，大家都在说自己的18岁，我也得说说我的呀，这样才比较公平，对不对？我的18岁生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一直在重复播放着一首歌，同一首歌，就是这首。生日那天我爸给我写了一封信，然后阴差阳错那天是我自己过生日，然后我就看着那封信想到了很多很多，具体是什么都在歌里了。 便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在岁月 时发来的信息必须要读出来，来自赵倩，17岁，狂热的喜欢广播节目，很多年不听课，不鼓励啊。最近一年买车，下班路上听了你的节目，发现还是最爱广播。天哪，这什么样的感觉啊？作为一个做广播的，以前也曾经在晚自习的时候听广播的，18岁的我也会在晚自习的时候听广播，然后也会幻想未来的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广播电台主持人呢？这么说起来，好像一下子那些回忆就都回来了。谢谢赵倩 CF146， 让我想起当时的自己，原来我们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就好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叫什么《我的少女时代》里边那个片段也是。看来听广播这件事情是一件特别走心的事儿。当然了，现在有各种各样其他的走心的时刻，比如当音乐响起的时候。给大家看看这个音乐的出处，在这里，这是我们今天的表演嘉宾庞岩老师。我们一会儿还会给大家唱歌，现在时间不多了，所以我要再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的故事盒。如果大家想听到完整版的话，也可以在微博上找到一块杰克堂，因为明天我们的节目会由今天的话题来进行一个延伸。如果今天是一个感性的营造氛围的状态的话，那明天我们就可以用理性的部分来想一想，为什么在某一些时刻我们会觉得难过，身体是不是会比头脑更诚实，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平时可能不会去想的问题。到时候也会邀请我的老师北师大心理学的教授杨发辉老师做客，所以先小小的预告一下。同时我也期待你的故事，因为他们会变成文字，会变成故事盒，会变成一段声音，配合着音乐出现在电波里，很期待哦。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唱歌了。这首歌呢是丁丁小姐特意选择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故事告诉给我听的话，而我又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在杰克堂的故事盒的话，那么你有一首选择主题曲的机会，然后这首主题曲就会由我来翻唱，由吉他老师庞岩老师一起来合作。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所以那我们现在开始，这首歌的名字叫致姗姗来迟的你，这是今天故事主人公他的主题歌，开始。哎，稍等一下，老师，我得把那个歌词找出来，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容易忘词的人，只有自己的歌可以记住歌词，所以请大家见谅。不过你们可以看到我，我也对，可以看到我在看歌词的状态，没有关系。好。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原来爱是你，我的建议慢动作， 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哦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一定要及时说出来，哪怕是对18岁的自己。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最后 我希望一直都没有说话的吉他老师庞岩老师可以说两句，因为他一直